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二篇，失灵，第五集。不过江恋很快又笑了， 还真跟老嘎说的一样，这个人脸上总带着笑。 哼，我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知道，双方是有冲撞，但纯属误会，谁会为了这点小事杀人啊？美莹就更加不可能，她连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，而且她从小就体弱多病，连杀鸡的力气都没有。哎，你脖子伸过来让她杀，她都不知道从哪下手。哼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能接受，那我就继续，不能的话那就是有疑问，尽管提啊。 江恋就在这儿停下，活动了一下肩颈，又挪了挪屁股，那架势要不是被捆着，多半还要起来做个伸展。最关键的还没讲到，孟千姿示意江恋继续，江恋也不隐瞒。 我们在这儿住了有一段时间了，每逢大雨夜我就会尝试去掉提灯画子，不过很难，大部分时间都掉不出来，有几次只能掉出些碎片，就好像是电视的屏幕只显示一小部分。昨天晚上其实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，至少我看到了整幅的显像，但每次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，那些画面起初急速快闪，让人来不及看清，然后就卡在了某一幅上。哎，就是把你吓到的那幅。那个白衣女人在地上爬，就是卡在那幅画面。你们如果没有把手电灭掉，就会发现她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动作，爬和抬手。而如果画面正常，应该可以看到他最终爬去了哪里，又是在哪儿体力不支倒下去的。 他冲着新慈一笑，新慈不自在地松了松领口。 那场景我昨晚就只看了那么一次，心急到现在，想不到还是循环放松的。 哎，你们也知道提灯画子，还叫它山蜃楼，那应该对它挺熟悉吧？山蜃楼确实是这样难以琢磨，非常不稳定吗？ 当然不是，究其原因在于这颗蜃珠的成色太差了。好的蜃珠非但能显全像，甚至可以听音，说是身临其境也不为过。不过这种事儿外人不必知道。孟千姿点了点头，江恋有点失望，苦笑了一会儿，继续往下说。 因为是快闪，当时看了也记不住，只有事后想办法。 你会贴神眼？ 孟劲松脑子里灵光一闪，突然想起以前听说过的一件异闻来。贴神眼是旧社会流传的一种江湖技巧，只一个人眼睛好使，不管场景多纷乱，变化的有多快，他只要看一眼就能过目不忘，复述甚至腾化下来。乍听上去跟现代照相机的功能差不多，这种本事一般人是没有的，老一辈觉得是借了神仙的眼睛，就把它称为贴神眼。其实哪有什么神眼可以借来贴，那都是经过严苛训练的。简言之，选好的苗子，从最基础的开始练，先放2×2四张不同的图让你看两眼，然后拉下盖布让你复述出每张图的位置，这关过了又要你复述每张图的内容，然后加图，3×3九张，4×416张，总之是一级比一级复杂。说白了跟眼睛没多大关系，是脑子的活儿，最高明的一种速记。据说练到最上乘，也不知是开发了大脑的哪块区域，整个人恍恍惚惚，意识完全陷在目标情境中，跟梦游差不多，只不过梦游动的是身体，而这种 动的是意识，只要手里有画笔，就可以把画面复制出来。慢的是精笔勾勒，一笔一画，连人脸上的微表情都惟妙惟肖，就是太耗费元气精神。快的是涂色，用不同的颜色迅速涂抹，大致还原出看到的场景。不过万事都有个此消彼长的理，贴神眼的人意识调动到极致，身体反相对脆弱，直白点说，没什么防御力，得有人从旁看护以防万一。另外贴神眼有两大忌，一忌大的声响，一旦被人惊扰，清醒的过程对当事人来说就很痛苦了，一般都得拳打脚踢，水激火烫。所以孟千姿让人打醒江恋，反而是歪打正着了。第二大忌是忌夜晚进行，按说夜晚应该是最安静的时候，但古人大多迷信，认为夜晚属阴，百鬼夜行，贴神眼的人属于神魂出窍，万一神魂在外飘荡时不幸被野鬼给带走了，剩下的可就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了。这记忆放在解放前已然式微，还不全是因为科技替代，因为好坯子实在难寻，资质普通者再努力也是枉然，所以将练于这些老的叫法反而很陌生。 这叫贴神眼吗？我干爷叫他请神眼，差不多吧。哼，每次吊完提灯画子，我总是想办法原样腾出，夜里不能画，白天又容易吵，一般会选在下午寨子里比较清静的时候。老嘎是做鬼脸壳的，干起活来免不了又凿又敲，所以我常以邝美莹为借口，诸如美莹身体不舒服，睡觉了怕吵，让老嘎小点声。好在老嘎这人天生没有好奇心，说什么是什么，这么久以来相安无事，从未节外生枝。 贴神眼这种事儿孟千姿没见过，但自小几位姑婆就爱给他讲些旧社会的江湖轶事，他听得着实不少。 江恋要真是在贴神眼，刘胜被杀这事儿确实攀扯不上他，不过还有些细节需要明确。你贴神眼的时候为什么让邝美莹守着你而不是围标？围标孔武有力，是保镖的不二人选，邝美莹那种。 一想到邝美莹被吓晕过去的场景，孟千姿就止不住心头不屑，山鬼上下崇尚强者，历来不欣赏弱不禁风。江恋的回答却出乎孟千姿的意料， 围标虽然是我们一起的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秘密，他跟老嘎一样，以为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寻踪觅祖。 只区区三个人，彼此的关系居然还那么复杂玩味，真是人心难测，队伍难带啊！我能当好山鬼这个家，真是不容易。 所以，从我贴神眼开始，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一无所知。你问我你们的人是怎么死的，我不知道。好在我上来之前得到这位孟先生的批准，跟美莹说了会儿话，也问了当时的情况。 他吓成那样，确认说的不是疯话？ 哼，江恋又笑了。自进屋以来，他未免笑得太多了。孟千姿觉得笑之于他不是习惯，就是一种武器。有些人会用温和笑脸来张示自己无害，以降低对手的提防。他直觉江恋是后一种，又或许兼而有之。 美莹是从小落下的病根，受不了刺激和惊吓，经常会晕倒，家常便饭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她的话还是能听的。而且我听说她还是被你给吓晕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她吓晕的时候有一个特点。 那个女人说晕就晕，连点征兆都没有，还谈什么特点？ 江恋大概也知道孟千姿没那心情打击风，自己揭开谜底。 美莹吓晕的时候是不会叫的，通常都是不声不响直接晕厥过去，能叫出来说明心理上还能承受。你们听到尖叫声后赶过来，想当然的以为她是看见尸体尖叫的， 其实不是，他第一眼看见尸体的时候惊吓过度，直接晕过去了。他是醒过来之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才尖叫的。 江恋好像在强调这里头有个时间差，但这很重要吗？ 江恋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终于全部都铺垫完了，他可以把自己的推论和盘托出了。 其实真正的凶手在楼梯口杀了你们的人，然后他把尸体搬过来面朝里靠在了门上，这也就是为什么门口会留下一滩血。美莹一直在我身边守着，听到敲门声怕我被惊扰才赶紧过去开门。一开门，血尸就朝他迎头砸下，他吓得连喊都没喊出来就晕了过去。孟先生一直在追问我你的链子在哪儿，其实我就放在桌子上了，如果找不到那只有可能是被凶手拿走了。我之所以要强调美莹晕倒过，是因为她如果当时没晕立即尖叫，你们会迅速赶来，时间衔接太紧，那人就不会进屋，也不会有那个心情去翻找东西，而是会马上寻机逃走。但美莹的晕倒给她提供了契机，再加上屋里没有人看到她，就等于没人，她有足够的时间翻找链子，逃走之前再把美莹弄醒。我问过孟先生，他说一进屋就看到我桌上很乱，画纸不齐，笔也摆放得很杂乱。美莹是个很有条理的人，每次帮我递送画笔都会摆得整整齐齐，桌上很乱更加说明是被人翻过。还有就是孟先生说你们的人在高处设了哨，我猜想那个凶手应该是在设哨之前进的屋，下哨之后趁着混乱逃走的。你们赶过来的时候他也许还在，也许藏在一楼，但你们都只奔着二楼去，忽略了其他地方。他知道你丢链子的事，不然也不会去翻找链子。那条链子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一般的贼也不会入眼，他却特地的拿走了，这进一步说明他是冲着你们来的。你们可以参考我说的排查一下可能的嫌疑人。 说到这儿，他脸上露出真正轻松的神色来，挣了一下绳子，以提示孟千姿自己还受着不公正的对待。 你看，误会讲清楚了，你们也得尽快布置追凶啊，我和我的朋友是不是可以？ 你是不是漏了点什么？ 有吗？ 我的链子呢？ 被那个人拿走了呀。反正你们要追凶，追到他了也就等于追到链子了呀。 我姑且相信你的话，但你抢了我的链子又被贼偷了，转了十八省换了十九家，我还得一家家找过去吗？我只盯着你要，你拿走的你还回来。 江恋不吭声了，链子这事儿确实是他的锅，没得洗。他想了又想，抱了点侥幸。 这女人看起来派头挺大，也许是不忿昨晚受伤才这么大张旗鼓的找过来。现在出了人命，哪会真的有心思盯住一根链子不放，多半是借题发挥，想狠狠地为难我一下。所以我的态度很重要，得用笑脸迎击锋芒，适当还得出点血。花钱消灾，以柔克刚，真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啊。我仔细看过那根链子的材质，绝不是什么贵金属，即便是设计师款，上万也顶天了吧。我数倍赔偿，就当是被讹了，花钱消灾，顺便也展示一下我的态度是多么的诚恳真挚。 要么你那根链子多少钱？三万五万的你提个要求，我愿意赔偿你的损失啊。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，非常安静，以至于能隐隐听到山坳那头的人声，不远处有牛长哞了一声，可能是没吃饱。 什么意思啊？莫非是我自己刚才表现得太豪气了？ 哎呀，干爷给我讲那些道上的事儿时说什么来着？财不露白，随手就是3-5万，是不是有点太招摇了？我要不要亡羊补牢一把？解释一下，这些钱都是我辛苦打工挣来的。 人生渐进时，孟千姿才回过味儿来，也真是新鲜，长这么大头一遭有人要花钱摆平他的事儿。他觉得最好的回应就是不做回应，于是转头问孟劲松：“ 什么声音？”“ 啊，我担心出事，把人调过来了。” 后援来了，等于这满山凹都是自己人。孟千姿骄矜之气更盛，也懒得再跟江恋费口舌。 这不是讨价还价，你拿走的，你送回来，你的同伙就压我那儿，什么时候交货，什么时候过来领人。 说完他起身欲走，江恋怀疑自己听错了。 嗯，凭什么呀？ 什么凭什么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哪有那么多凭什么。安排人清场，该带走的带走，房子有坏的地方派人来修，别让人说我们山鬼做事不地道。 江恋恨得牙痒痒，却还得面上不露，背在身后的双手慢慢活动着腕上的结扣。从清醒过来开始，他就一刻没放松解扣，以他的本事原本不该这么费劲，但这帮人的技法很怪，跟常用的方结、反手结、愚人结、攀登结都不是一回事儿，害得他一再尝试，还有几次假借活动肩颈又挣又抽。 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事单靠讲道理解决不了，这女人凭什么啊？当然是靠形势比我强，但反转也不是那么难。这女人是个头头，只要制住她，不怕她不松口。 腕上一松，绳头终于被解开了。江恋反手握住，不动声色，装着无计可施地说：“ 哎，你这样也太不讲道理了吧。”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